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才能永久。

成金钱。 哦，我的天，高级动物，地狱天堂皆在人间， 伟大渺小中庸可怜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自尊常常将人拖着，把爱都走去。

我是华仔刘德华，十二点哦，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？嗯，我想好了，我想吃午餐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。